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，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1995年的一个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的新歌之一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。而下面继续我们要来听一个甜歌，这是被称为九郎歌后的九郎，当然听起来有点奇怪哦，但确实是这么称呼的，来自韩宝仪的一首歌曲。韩宝仪翻唱别人的歌呢很多，这首歌呢我只听过韩宝仪自己的版本，叫做不能不想你。 可以不再看你，不能不再想你，多一次沉默，多一次欺骗自己。可以不再想你，不能不再爱你，多一次沉默，多一次违背心意。曾经不停地问过自己，

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琴在1984年的专辑《此情可待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《读你》。这首歌的创作方面是和《恰似你的温柔》呢同样的作者梁宏志。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1997年陶喆的首张专辑《David 陶》当中的一首歌，这也是后来陶喆演唱会当中必唱的曲目之一。 流沙。来自陶喆的《流沙》，这也是陶喆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。这张专辑呢，是让陶喆一举成名的专辑，当中的好歌呢实在是太多了。飞机场的十点半，爱很简单，沙滩，十七岁，望春风，还包括这首《流沙》。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 SHE 的歌， SHE 的好歌呢也很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。这首歌的名字很简单，叫做《爱呢》。 胸口找温柔，就找到一片沙漠，没有弧度的笑容，没有温度的手，慢慢倾斜的天空，正迅速压垮着我。 温柔，只找到一片沙漠。没有孤独的笑容，没有温度的手，慢慢倾斜的天空，一片一片波。 一生一世天宿不容易，父亲是我的名字，错付千般相思，情像水向东逝去，痴心枉倾注，愿那天命曾遇。只盼相依，眼见尽遗憾世事，

听不到我需要的安慰，我只能看着黑暗无言以对。爱情没有那么美，都是我自己不对。你只会说你害怕他对你误会。 这里是为你放送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古浩的遍体鳞伤专辑当中的爱情没有那么美。而继续，我们下面要听到这首来自梁艳玲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这是非常红的一首翻唱歌，像雾像雨又像风。 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， 留下一场空。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。啊啊啊，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。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。啊啊啊，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来来去去只留下一长空。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。 这是来自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。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阿杜的首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。这个歌呢，最早的名字呢是叫做嘿嘿嘿，内地的一位不知名的歌手呢曾经演唱过这首歌，但是在阿杜的专辑当中呢改名叫做离别。阿杜呢把这首歌唱红了。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红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。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等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嘿嘿嘿嘿嘿的一切。心往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红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。就走过这双鞋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缠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嘿嘿嘿嘿嘿。